实际生活却是咖啡。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2500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回首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生是由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Yesterday》，弥勒佛制作，种子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新吴克群。 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阴沉越聚越深，每天没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有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12: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 嗨，你好啊， 让我来调整一下，主持人好，华人女单你好，广播界女神你好，哇， 虚名虚名，主持人你好，谢谢，你好，感恩，嗯， 失明是什么？ 我刚刚讲失明吗？ 对啊，你刚刚不是讲失明？ 我刚刚讲失明吗？ 失明是什么？失明是什么流行语吗？ 还是我想说失礼？ 我、哦、天哪、啊！ 我刚刚讲了什么？ 你讲失明、啊？ 你看我很累，今天两个小时都要给你。 你不要这样子装神弄鬼！ 我没有装神弄鬼，我本来就这样。你的真心不会再被遗弃。Believe me, I say, 我会不会是那在你身边相陪的谁？对，让你爱上了才知道。How I wish you could love me now。你会不会是我曾爱又嫁的那个谁？对，让你爱上了我。请你相信我，是真心爱你到最后不会。啊，谢谢志安，赞叹志安。他说：“玛丽，你说的是虚名，虚名而已，是不是？是不是太美？ 原来是虚名啊！” It's you, oh, it's your fault。 但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就是靠虚名堆积的呀，华人女单，广播女神。怎么在人群相遇？没有。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啦， 听众又不知道你在见证什么奇迹， 一颗熄灭的灯它竟然又会再度亮起，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呢？ 他在欢迎你坐那个位置啊。 还是其实有鬼， 如果他只是喜欢把灯弄一下再弄一下那也没关系了， 你觉得这个玩笑你可以接受？ 对啊，而且灯，我们的录音间灯泡它的确是很常坏。 好的，今天来到了1月3号， 一月份的寿星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来留言咯。 Yes yes yes， 欢迎你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青春点点的网志区，留下你自己生日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我们就会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哦。嗯，那么今天1月3号，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青春点点点就没有生日寿星。 但是这一个礼拜，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有一个好活动要告诉你，就是我们都会送出 守 夜人的晚安面膜一罐，面膜是用一罐的， 它应该没有啦，它涂应该就是一次的分量。因为它那个大家不要以为罐是那种 超大罐， 你插那个活络筋骨，他们大家会想的很大一罐，没有，它非常非常小。 好，所以这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守夜人的晚安面膜活动，爱丽丝晚安，跟大家一起说晚安。同时呢，今天的青春点点我们又要送你去看电影了。 我觉得待会势必我们一起来要 Google 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 有点酷酷的。 对， 好，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请你锁定今晚的青春点点点，就爱电影 FM92.1， 不要走开哦。 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而且吸毒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的死党改变各众生的一生。 Cause I know 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就改天，就改天。 Smiling down on your nephew and your niece, cause y'all all look so alike. You're practically the same. I guess you found your way back through another means. And it's bittersweet to see how everybody's doing such bigger, better things. Some are back home and some are overseas. Like always and forever, you're my homie for life.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 皇后之旅真实故事 ，Musical 葛仲珊，就改天。 Oh, oh,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绝不能错过的《哈姆雷特》，看鬼才导演奥斯卡·科尔斯诺瓦用九个镜面梳妆台幻化成各式舞台场景，看阴郁的王子如何揭开父亲被谋杀的秘密，从镜中照见自己与他人的欲望，一场背叛与权力的斗争就此展开。2017台湾国际艺术节，立陶宛 OKT 剧团《哈姆雷特》，3月31到4月2号。国家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NPE 自由引力第二波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全台热卖滚石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12:17，我们现在呢就要进行的是守夜人的一周送你晚安面膜的活动，就是请问你现在我们放送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话，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答对这首歌的歌名，我们就要送你，应该说守夜人就要送你晚安面膜一罐哦。 Cool. Good night. Hi, 晚安。你好，你是谁？ 诶，打进来了吗？ Yes. 叫做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欢迎光临。 对啊， 美式咖啡，请问一下，我们这一首歌，你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歌名？你知道吗？看来美式咖啡是想要打青春期五四三啊？ 是吗？ 不是不是，让我想一下。 他想到，可太紧张又忘了。 没有，我刚刚真的突然间以前听过。 所以你觉得听过，我应该知道歌名？ 对不起，我是放弃好了。 晚安喽，美式咖啡。 抱歉， 不会，拜拜。 太紧张了。 你有话想说，待会再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在这边然后告诉大家，关于守夜人有一个有趣的活动，就是他们即将要做一个专辑的巡回，永夜岛的专辑巡回，在1月7号星期六，这个礼拜六的晚上8点钟，会在台中的 Foro Cafe 现场售票哦。啊，另外呢，在下个礼拜呢，1月13号星期五的8点，在台北海边的卡夫卡，1月14号星期六晚上8点呢，在高雄 In Our Time。然后呢，这个永夜岛的专辑巡回，你啊，除了就是现场购票或是你买票去听之外，有一个免费听的方式。 怎么听？线上直播。 就是如果你的 Facebook 名字，你本名就叫做爱丽丝或是叫做史蒂芬，你可以叫 Alice 或是 Steven、都可以，中英文不限、现场打卡你就可以免费入场。 好棒哟。 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台湾人都很坚强，就想说哼，那我就把我那天当天当日限定我改成爱丽丝啊，或当日限定我改成史蒂芬啊、每一场只有限量十位， 十个爱丽丝跟十个史蒂芬可以前往。 对，就加起来十个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前往。 嗯， 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周呢都会请永夜人送你 守夜人、 守夜人永夜岛送你这个晚安面膜。 所以究竟这首歌是 晚安爱丽丝。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2363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是爱丽丝晚安。 爱丽丝晚安。 Yes， 今天呢，就是大家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个歌名是爱丽丝晚安。明天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更有自信的打电话给我们拿面膜了。那么今天我们要送的这个电影票呢，刚刚说好好的 Google 一下， 来了， 他到底在演什么，对不对？ 嗯。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这不是故事简介的开头，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名称。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是由胡歌、宋佳、严卓林等主演的当代爱情电影。 宋佳是谁啊？ 他改编自同名的畅销小 说。对对啊，这我是不想解释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你早点问我就再打嘛。 哦哦， 什么啊，作者是丰田和真，是真的日本人还是在大陆的一个？ 你说现在很红的假日本人吗？ 我是没有那么跟上时事啊。 弯身回家。 丰田和真当时他才16岁，他记录自己第一次高中暑假的海边生活。什么的故事有讲跟没讲一样，我要找其他的。 好烂哦。 是不是王心凌有一首歌什么那年夏 天 我和你都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啊。 嗯，是哦， 你看一下是不是 那年夏天我和你。 好好，这个应该有，这个是电影发布会，这没有的话就过分了吧。 好， 然后你给我 po 了一堆照片什么也不说，是悬疑片耶。 对啊对啊。 然后胡歌是不是演反派啊？因为他不太演反派。 听完这个介绍，哎，有谁会想要去看这部电影呢？ 不是啊，这个简介，这个 这预告什么屁呀、啊？ 为什么我 OK？ 你说我 Google 关键字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真的觉得最近我看过了很多电影的预告，好像从大概前年开始，你就会看到很多剪得很碎、 就很多 很碎的预告、 新闻跟照片。可是你不好好把一个故事说的精彩，在干嘛啦？ 是因为找的这一些人，他们其实本来文笔就很差，不会写东西吗？ 你看他每日头条 哦，你看录音室的鬼也生气了，你看灯又亮了。 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发布会的预告？然后他就是先放一张全员大合照， 嗯嗯嗯， 再放一个严卓林的独照，说严卓林饰演被绑架的阿英，阿英是谁？你先讲完再放照片嘛。然后就下面又是宋佳啊，他演一个心理医生，他是阿英的姐姐、嗯，但我们还是不知道阿英是谁。 但我可以理解，因为就是现在那个网络新传媒， 嗯， 人都只喜欢看图片，很少人需要就是很真实的资讯。 好、 就是， 胡歌来了、嗯，胡歌为友情客串，但饰演的人物很关键。虽然早被定位为大反派，可是他在这一部发布会上为自己洗白，他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呦，要放主题歌了、 哦。下一张照片又说了，哎，你知道吗？胡歌跟宋佳第二次合作。 他这就是发布会嘛，他没有要介绍电影的意思啊，他在介绍电影发布会。 然后给我两张电影海报啊，不一样哦，两张海报你们看一下，这样。 嗯，他在介绍电影发布会，不是在介绍电影嘛？ 他还说，哎、啊，来了来了来了，娱乐新闻会不会写的好一点？我们看一下，我们看 ET Today 说什么？ 好， 你喜欢悬疑电影吗？你不可以错过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剧情参考多个国外真实的绑架案件。 嗯哼，结束了。哇哇哇 ！Bravo， 这就是我们的新时代。 来了，在最下面，被绑架12年的少女，看来是刚那个什么音的喽。 嗯。 他被绑十二年，他突然回来了。 Uh-huh. 你觉得他突然回来是福还是祸？他年幼时在洛杉矶家中被绑架，不久更传来了撕票的噩耗。一家人已经决定离开伤心地，举家搬回香港。但12年后，这个阿英意外获救，一家人惊喜的同时，生活却起了波澜。因为阿英回来之后，身边的人接二连三的遇害了。负责该起案件的邓督察对于阿英渐渐产生怀疑，到底当年是谁绑他？下一个受害者又是谁呢？ 我理解了。 哎，故事怎样？ 故事很不错啊！ 大胆预测，这个故事应该是 大胆预测，阿英想要报复当初没有把他看好的人，所以要把他家人全部杀了。 那他为什么被绑票？ 他被绑票就是他可能真的被绑， 自导自演 啊、他可能真的被绑票。 他觉得家人不救他。 他可能会觉得我被绑了，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照顾好我，所以害我被绑票。然后 被绑票的小孩他居然会逆向想到这边哦。 嗯，当初要是你们有在超市有看好我的话，我就不会被绑走。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你们也都没有找到我，你们到底有没有心啊？ 阿英这个角色很深耶，很多层次哦。 我告诉大家，我看推理悬疑片从来没有猜对过凶手。高兴 遇见你。哎，我们今天要送什么？ 我们今天就要送这部电影票交换券。 嗯， 好，是交换券哦，所以你只要在上映的首周，在各大戏院的首轮戏院都可以使用。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在这个礼拜1月6号，这个礼拜可以开始使用。02236399555，02236399555。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 弹琴。有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梦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 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热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比真实精彩。 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啊，王心凌说她期待回来哦，这部恐怖片就是回来以后发生不好的事情了哦。我们现在正在青春点点赠送这一部电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不是啦，那年夏天，那年夏天什么来着啊，那年夏天，那年夏天什么来着，那年夏天，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 之前戴上了自由与期盼的项链，等着起飞。 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送你上映首周，就是这个礼拜的电影交换券。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0223639955。 反复着疲倦，故事总在上升。坠落之间慢慢沉淀，青春两个字眼模糊了虚幻真实的视线，岁月换得一些失去一些，名字穿越了整个世界，经历过一次次华丽的冒险，因为平凡所以羡慕着永远，等待是体验，生命时刻上了记忆的唱片，装饰着孤单与温暖的音乐，有一天沧海化成纪念，我会含着微笑的泪酸甜，酸甜。对我而言，几方一场场感情的点，有的长驻，有的匆匆一瞥，你用一生的时间来眷恋，我很感谢。青春两个字眼模糊了虚幻真实的视线，岁月失去一些，我的名字穿越了整个世界，经历过一次次华丽的冒险，因为平凡所以羡慕着永远，等待是体验，生命时刻少了记忆的唱片，会含着微笑的泪酸甜，酸与甜，酸与甜。 这首歌 我才明白，原来孤独是会上瘾的。 烟咖啡酒，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围着寂寞在绕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闯进孤独一万遍。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晖，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瘾却越聚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 吴克群第八张创作专辑《人生超幽默》最新推荐曲《孤独是会上瘾的》，听他的歌，陪你度过每一个最孤独的时刻。 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以为我够聪明，原来傻的还是我。 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 蓝又时三号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泡尔音乐听说发行。 我们是 NB 自由引力。 飞碟 Network， 让我们进入青春期543吧。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与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Yo yo， 哎哎。 棒棒棒棒。 12:39，美式咖啡，你刚刚要找我们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了。我们现在 free Americano， 我们现在期待你的电话，02-2363-9955。你的跨年过得开心吗？你的新年过得如何呢？今天新年迈入第三天，你要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新年新计划也是可以的，23639955。 我喜欢看到线都亮起来的感觉。新的一年2017 Hi Happy New Year， 你好。 喂，马哥马丽，你们好。 晚安晚安。 请问能听见吗？ 听得见呢。 哦，我是来自福建的林富。 好久不见了，林富。 竟然打通了，好奇怪啊。 哎，等一下，林富，你都已经过了这几年，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对吧？ 对啊，大一。 哦，所以才过一年啊。 也没那么久吧。 好，上了大一，那你的本科是什么呢？ 本科是本科，然后是本二。 啊，本科是什么什么？ 是本科的第二批，就没有那么好。 本科的第二批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边的大学有分本科和专科吧，然后我是本一、本二、本三，然后我是本二的。 哇，好复杂、哦！ 你这个是什么？是像能力分班那样吗？ 不是啊，是大学有分本级。 嗯。 对啊，比如说，可能你们那边的清华大学，就像我们这边什么985211，然后这个又是本一当中更好的学校。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本科跟你本科意思不一样。 对，或是三，或是三五分钟之内，我们可能是无法理解的。 嗯， 林富新年快乐！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马上马上新年快乐！我想说，那个我的跨年是在。看那个日本的红白歌会当中度过的。 你用什么卫星看的？ 没有啊，我们大陆很多直播网站，然后可以看。 哦，那最喜欢 哪一站？你们懂吗？ 什么什么站？ 一站。 一站。 一站啊。 B A B C D 的 B。 B 站。 你说哔哩哔哩哦。 哦，对呀、 啊，对呀、 啊，哔哩哔哩我知道的，那边看有很多弹幕，那烦死人了。 嗯，然后我 居然不是笑， 对， 有点紧张啊。 所以看了红白，然后跟我们分享红白心得吗？ 嗯，还行，没有字幕看不懂，打算过两天再看有字幕的版本。 哦。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新垣结衣。 我也是。 所以你是不是在等他跳舞？结果他没跳。 他没跳舞。 对， 嗯， 他没有跳。他 有在台下做动作这样子，可是大家以为是上台会一起跳这样子。 你们有看那部剧吗？ 当然有啊，爱死了。 哦， 我老婆 这 时候 是这样。我们这边把那部剧翻译成逃跑可耻但却有用，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是，那就直翻嘛。 嗯 嗯，好，我想说，然后我明天后天就期末考考完了我就能回家了，终于能回家了， 恭喜你， 干巴爹， 加油哦。 嗯，好，谢谢你们，再见。 拜拜， 快乐， 新 年 快 乐。 拜拜。 远从福建的电话呀。 嗯， 02-23-63-9955，如果你是国外打电话的话是打88622-23-63-9955，或是你使用网络电话。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好，我是孙毛，新年快乐。 哎，你好，孙毛强势回归哦。 对啊。 就是这个头只要一旦被起了以后，你就会继续持续听一阵子，对不对？ 对啊。 好。 就你又找到人生意义的时候就会离开我们这样。 好难过。 啊 啊，哎，你今天要说什么？ 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值得再重复一次。 等你找到新的人生意义，你就会离开我们了。 可是这感觉有点难呢。 你说很难找到新的人生意义吗？ 对啊。 那就跟我们烂在一起吧。 好的， 好的。 我是觉得今年的跨年好，就是很没有跨年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上班的 哦 的。对啊， 可是你们上班也没有上班过跨年啊，你们上班不是十点就收摊了收店了。 对，那天跨年当天我是休假，但是我跑去别的地方兼职。 哪里兼职？ 那个，跑去夜店当安管。 哦，那就没有，对。 那你应该有听到里面的欢乐气氛吧？ 没有，因为我就站在 ADT 的大门，然后就是那感觉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本身算是蛮瘦小的，然后因为是临时去支援，然后有这个经验，我就觉得很特别。 嗯嗯嗯。 但是就常会遇到那种很鲁小的客人，尤其是外国人。 嗯。 因为我们就是要负责就是挡人跟掌控电梯。 嗯。 然后那个电梯已经就是我们已经有把它解锁，所以一定要我们人去按才可以上下上下。但是外国人就完全不受控制，就是硬要闯过去，然后按那个上跟下。 嗯。 但是有人在里面已经控制了，所以他完全没办法。对，反正就讲不听。 嗯。人都会想自己试试看嘛。 然后就已经跟他讲说 ，You can't do that, can't touch this。噔噔噔噔噔噔。 就跟他讲说，We control this。然后他们还是继续要持续的按。 哈。 对啊。 嗯。好吧， 觉得在那边上班的人其实还蛮辛苦的。 嗯， 对啊， 所以你也在控电梯，你也看不到烟火，什么都没有。 对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看到很多人一直要进来，一直要进来。 哦，好吧，也是一个特别的跨年， 很特别。 好的，感谢你，孙萌。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哦！拜拜。 好的，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乔治是平常也会在吗？还是 乔治不会？ 他爽， 他开心啊！他那个爷儿开心就会过来。 他今天想待就待，想走就走。 对， 想讲话就讲话，不想讲话就不讲话。 我在想说，要哪一天去那个你们那边附近找朋友，然后顺便带珍珠丹过去给你们。 欸，他上个礼拜天他自己亲自买了珍珠丹， 真的假的？ 而且他买珍珠丹，一个就是买，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就是 黑糖柠檬仙草， 反正就是有什么珍珠什么什么。哎，我没有，他朋友买的是葡萄柚柠檬 啊， 然后他喝的是一个什么蜂蜜菊花， 啊， 结果点了两杯，跟珍珠丹跟我完全无关的嘛。 对啊， 这是比较后期新的产品，但是主打还是主打珍珠。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要选择那两个， 他就是耳朵硬。 然后店员帮他做成两杯都是葡萄柚柠檬，他很不快乐。 真的假的？是哪一家分店？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买的，他没有讲。 嗯， 我下次再直接奉上一杯。 感谢你，孙毛。 哦， 晚安， 晚安， 再见， 拜 拜。 拜 拜。 12:49，让青春点点在一天的一开始的两个小时 ，Take your body and soul higher， 把你带高高。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谁啊？ 我是新抓的咕叽。 咕叽你好。 咕叽嗨。 好。我们现在是三个正在熬夜要赶作业的人。 赶什么作业？ 设计作业。 哦，一群少女。 那你们完成度多少？ 10%吧。 为什么每次打电话进来，完成作业的进度都是低于，比如说 低于20， 就很低 超 低很 低。那你们这个作业要花多久时间可以做完？ 感觉要很大概10个小时吧。 10个小时，现在10%，也就是你们还有9个小时。 对呀、啊。 那你们明天什么时候要交？ 10点。 哎、欸，刚好啊。那很刚好哎、欸。 我觉得你们听起来完全也不烦恼哎， 对、啊， 也没有焦急，而且就是声线听起来非常的轻松， 就快乐啊。 怎么了吗？啊，怎么了？ 快乐啊。 因为我们撑完这个礼拜就解脱了。 是哦，大家都要放寒假了、哦。 对啊。 好早哦，今天寒假放好早哦。 差不多27号就要过年了耶。 27号过年，我可以15号再放啊。对啊，怎么会这么早放寒假？ 玛丽，玛丽，我是上次拿蛋糕去给你的那个。 你说有一个柠檬塔跟一个 对， 我们有在马我们有在马克信箱回复，想必你有错过。 有，我听到，我有听到 啊！感谢你的即时蛋糕， 谢谢你，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啊 啊！ 那你们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啊？ 你三个要一起说好，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干巴爹， 棒棒，晚安。 Bye bye. Bye bye. I'm the tip of my tongue. The 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ow 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你这家伙， 你敢不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和自己来一场诚实的对话？ 别让失眠偷走你的梦，苦头甜头都上心头，丢脸了失败了咬牙就 够。故宫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同名主打《你这家伙》，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心墙打破，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 想要跟你双手紧握，感觉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风平浪静的以后。 你的手是热的，你的爱是真的，跨越桑田沧海，回应我的呼唤，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 那些伤过心的背叛， 每一道幕的空白，都是为了我们相遇命运的安排。 是崇拜， 是灵魂的温暖，永远在眼，只要有你陪伴， 我没什么不敢。是你的外套为我挡风，是你 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那些伤过心的悲， 听广告啦！ 记忆中团圆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27届韩式吃饱30尾牙，让韩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2397-0101。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秋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30日正式发行，环球。 我是 DK 金大为。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鞋针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3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针。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抒情天团 Now 献给台湾特别专辑《美丽陌生人》，环球。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来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 Troublemaker 来了。 Trouble. Oh my god. 怎么了？ 我们没有电话了，真的有 trouble 了。 02236399555，在新年的第一天的青春点点的第2个小时，我们要你们的电话。 不然我们就有 trouble。 这些小 trouble maker， 嗨，你好，嗨，你好， 哎，玛丽吗？ 哎，对，就是我， 我是公公， 公公啊， 公公啊， 哎呀，马克你好， 你好，你好， 因为就是说，我每次打我打两次有没有？ 嘿， 我是要打去说我有精神疾病吗？ 嘿。 啊，后来那个强强都每次都，强强第二次就给我挂强挂电话， 嘿， 因为我还没有说拜拜，他就把我挂电话，我觉得很没礼貌。 嗯，好，可能切太急了，跟你说声抱歉。 或许他说，那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 我也不是他，我也不是鱼，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啊！就未来大家好好的买我的新书看看。 欧巴克好笑， 欧巴克好笑，笑死我！ 啊，我不是说我以前有国小朋友吗？ 国小朋友是什么？ 啊，那是玛丽知道。国小朋友，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怎么办？ 就是说我。我本是一二三年级是读在滨江街，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只是想说打去问看，说我刚才在听广播嘛，他就听说你们再没有打电话，你们没有业绩呀。 哦，谢谢你来帮我们做业绩啦。 对啊。 棒。 啊啊，我知道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啦。 好的。 那拜拜喽。 好，拜拜。 晚安。嗨、hey, ，你好！哎呦，麻烦关个 app 我收音机。 哎，马哥、玛丽，不好意思哦。 怎么称呼大哥？ 大哥， 然后叫小弟就好了。 啊，小弟， 小弟呀、 啊。对啊，我叫亚瑟。 亚瑟，好熟哦。 嗨，亚瑟。 哎，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哦。 哎， 亚瑟，他不是有来立马许愿的吧？ 哎，对啊，被打枪了。 怎样？他许什么愿被打枪？ 没有啦，那个无关紧要。 好，那跳过，那要讲很长。 哦，好吧，嗯、 跳过烂过哈。 跳过烂过。 那个，因为最近有发生一些事情啊，他希望大家不要被骗。 嘿， 就是之前就是有几个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 嗯， 就是我前几天他们都会用一个很赚的美女图。 嗯， 然后说他是谁，然后有请邀他，然后他的东西都卖很便宜。 他卖他的什么东西？内裤哦， 卖衣服啊、裤子啊、电击枪啊，然后一些 电击枪。 对对对对， 电击枪 哎， 对对对对， 谁平常用电击枪啊？ 哎，基本上现在治安那么差，有些。 你不要讲的好像一副就是全世界，然后全台湾都在配备。 我认识的人没有人用电击枪啊， 没有啊。我是说他的产品， 嗯， 他的产品 ，OK，OK。 Okay? Okay. 他就是他会寄，结果他寄过来就是会里面是空的。 那是谁把这个人的网址贴给你？ 因为基本上因为我们都有赖群啊，有一些是聊天群啊， 嗯。 啊，他是基本上他是大陆的诈骗集团。 可这样你也敢乱买哦？那个平台看起来不会就很怪吗？ 那个我没有买啦，因为刚好是有受害人过来跟我讲啊，然后现在就是有 呼吁大家， 呼吁大家，然后顺便跟警察讲过了 啊，便小便宜不要乱贪啊， 对吧、啊？这就是因为之前好像刚好抛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看他也知道他是假的， 嗯， 啊，我就说他多少钱，就有人过来主动过来赖我说，他你有跟他买吗？我说没有，他说他寄过来是空箱， 嗯， 对吧、啊？就基本上他说他花了4000多买个空箱子， 哇，他也买蛮多东西的啊， 空箱子啊， 嗯， 对吧、啊？就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因为有一些最好是面交啦，只要就是货到付款那些，我觉得蛮危险的。 好的。 晚安哦，亚瑟。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 现在诈骗技巧你要非常非常高超，其实才能骗到人哎、欸嗯。如果现在基本这种诈骗手法你被骗的话，我只能说真的是你自己不小心。 就也蛮多麻瓜的、啊。 前几天我又接到那个银行的电话，关于小额贷款。然后因为我以前有贷款过，所以他们就会看那个记录。 你有贷款过？ 很久以前，苏小姐用我名字贷款这样子。 啊， 所以他们就你曾经贷款过，他们就会一直想要问你说你还需不需要，需不需要？ 没有啊，我没有贷款过，他们也是会打电话给我、啊。 是哦， 对啊， 然后打给我说，哦，我们先看到你的记录啊，那个时候你有小额信贷多少？那现在不知道你需不需要钱呢？因为过年快到了，那我们下个很什么先。 优惠的利率， 对对对，你要不要？ 嗯， 我说、哦、我不需要，我不用钱。他说那之前怎么会想要贷款呢？ 嗯， 说被我妈逼的。 嗯， 然后瞬间这样，哦哦，那我就先，他瞬间不打扰我， 嗯嗯， 然后就说、 嗯、 那我就直接就是传简讯，他自己也 吓到， 吓，对， 真的哎。 他我说我，而且我好像说的很狠，说我妈那时候需要钱，他逼我的， 嗯。 那我就传那个我的联络方式给你咯，那你之后有需要再找我，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下次可以试试看这一招， 搬出父母来， 一切都是被父母逼的。0223639955， 重点是语气要狠， 就是你要很痛苦，就你好不容易走出你还完的伤痛感。 哇 哦，then you come around again and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 ooh, ooh, ooh, we called it off again last night. But ooh, ooh, ooh, this time, I'm telling you,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We are never. 这样也快乐，你这样也快乐，你阻断我做事情你就快乐，是不是？ 我要接电话喽，0223639955，我们最喜欢在空中为大家服务了。 脑筋动一动， 嗨， 你好， 喂，你好，我是第一次打进来的丽丽， 丽丽， 丽丽新闻台， 丽丽 ，welcome，welcome， 你好，你们好， 你好啊， 嗯，我。就最近有一个烦恼啊， 快告诉我！ 就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如果跟另外一半去旅游、 嗯， 就是可能去长途旅行的话，你们有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吗？ 跟另外一半哦， 只能问欧马克了。 发生不愉快，长途旅行然后发生不愉快， 可能出国啊，或者是说3天2夜之类的。 哦，3天2夜发生不愉快， 可能两夜两泊以上的旅行。 对对，就是有住宿以上的。 蛮容易会发生不愉快的啊，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可能之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可能就不适合在一起出去旅行？ 嗯， 可是你们吵架的点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哦，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是已经2次了、 嗯、 我们只是就是可能去在台湾3天2夜的旅行、 嗯、 可是发生的点就是说在旅途当中他可能就是讲话的那个态度吧，或者是他的方式， 然后就是当下让我很不舒服。 嗯， 那当然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是可能以前脾气比较差的时候，会直接就跟他大小声。 嗯， 那现在是说就想说就不要大小声，就只是先 calm down， 然后就是就彼此就不讲话。可是我们还在进行那个，就是还有一些景点要去。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当下就一路上就都不讲话，然后他也不会主动跟我讲话。 但你们平常相处都。他都不用这个态度，只有旅行的时候才会出现吗？ 也不是欸，可能他不觉得说他有惹到我吧。 嗯， 然后可是我接收到的讯息是他的那个态度让我就是当下很不高兴，那我就没有办法很愉快的再去下一个景点玩了啊。 嗯， 他是骂得很凶吗？ 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是觉得他是很闷的一个人，而且他还蛮固执的，某些点还蛮固执的。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可能那个沟通的方式吧，我可以取到的话是觉得说，诶，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什么你觉得不 OK， 然后当下讲话他可能他也没有感受到那个是不好的口气吧，只是口气上面的问题， 所以不耐烦。 嗯，有点类似 不耐烦， 或者是说直接就回一句说啊你快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 你这个点是要拍多久， 对对对对之类的， 这很值得拍吗？ 对，可是 他不就长那样， 可是换一个角度他觉得那个点很好拍，我就觉得还好啊，所以我就是说有时候他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我很重要的地方他又没有办法说去体谅我这样子。 哇， 就两次都发生同样的原因啊。 那通常那个、 然后我们已经两次都是当下已经不愉快了嘛，那因为他不会跟我大小声，他是一个很会生闷气的人吧，我觉得。 嗯。 然后我也就当下我都不会去跟他吵，就可能他会觉得我脸很臭， 嗯， 他就说你干嘛不讲话，可能他心里会这样觉得，可是我们一路上就都没有讲话， 嗯， 然后就到下一个点，然后就各走各的或各拍各的之类的。 嗯嗯。 然后一路上回来之后呢，可能就是也就他隔两三天可能也就都不会再联络了。 嗯， 这样算，这样应该是不好对不对，这样算冷战。 两性专家欧马克该怎么办呢？ 是冷战啊，这样是冷战啊。 那可是每次都遇到同样的事情，那我有跟他沟通过啊，我就觉得说遇到同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都沟通没有一个共同的点，没有办法。 你们的沟通是怎么沟通？ 就我会跟他讲说你当下应该知道我在气什么，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其实我是， 他不知道啊， 对，他就不了解我那个点为什么要气。 没有，这就不是沟通啊，你的沟通不是应该直接跟他说。 对，我直接跟他讲说我是因为你当下的那一句话或者是当下做的那件事才导致说我不高兴，那我不高兴当然我的口气会比较差，他就觉得说那你口气为什么要这么差。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能要两三天，我这次比较久，大概四五天吧。 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觉得说你没有必要的口气这么差，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有那个音，所以才有那个，才会导致说我情绪上可能，我不觉得我口气差，我是觉得说可能就是讲话比较大声。 嗯， 对啊。 所以就是男生也不觉得他的口气差， 对对， 啊，你也不觉得你的口气差啊，两个人都不觉得口气差，就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错。 对，然后可是他不会跟我大小声啊，他就是很闷很闷的一个人啊，然后有些点他又很固执， 所以你们讲话都很难听，差别就是一个大声一个小声。 不是不是，哎，我要不要举例一下？ 要啊，好啊。 哦，譬如说，可能我们第二天住宿，我们去住垦丁，然后就是他那一天，我们要离开了，就是要 check out 了，然后他就很奇怪啊，他就是会把那个，因为一般不是会有垃圾嘛，那我们离开之后，他们会有住宿的人会打扫嘛， 嗯， 可是他就坚持说，他说他看到那个，他又坚持要把那包垃圾打包好之后。然后拿到楼下， 嗯， 然后或者是说，然后我就可能会讲一下说，没关系，你放着，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住宿没有付钱，那他们也会有打扫的人啊， 嗯， 他是说因为有长蚂蚁，所以他想要把它打包拿下去，嗯，那我只是稍微练一下，我就说没有必要吧，我说没有人住宿还要帮忙打包垃圾的吧， 嗯， 那后来我们要去吃早餐了，因为他有提供早餐券， 嗯。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哎，那个早餐在哪里， 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听清楚，老板跟他讲说在哪一间要去吃早餐。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 嗯， 然后他就说啊，没吃又没关系，他就说那我们去吃 Seven 就好了 啊。 然后我就说，可是都已经提供早餐了，为什么要去吃 Seven？ 你就打电话问一下就好了啊。 嗯， 然后他就回我说没事没关系啊，然后就说不要打，我就说那不然你不打，你电话给我，我自己打。 嗯， 对，我就说，然后我就因为他很不情愿，所以我就讲说，吼、哦，你就把电话给我嘛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就是当下那个点，他就觉得说我口气很差。 嗯， 然后一路上之后，我们要去鹅銮鼻，然后就都没有讲话啊，就是各逛各的。 嗯， 对吧、啊？我就搞不懂，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就是常常因为这种事。 目前听起来两个人都有问题啊。 那你觉得有哪些？我需要改进哪些地方？ 你需要改进的就是，我想想看啊，如果你男朋友他真的想要丢垃圾，你就让他丢啊。 对，那我还是让他丢啊，我只是他可能 会，但是你已经先念啦、啊、念了就是不爽啦、 啊、对对，他就是这样讲，他说他就你就是爱恋然后怎么样，可是我只是 然后 就是当下表达我的感受啊。 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这个，你知道他就是怕麻烦跟不想打电话的，下次你也不要问他，你就直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没有那个老板的电话，电话在他那边。 哦，那你就问一下说，哎、欸，我想要问一下那个早餐去哪里吃。 那、啊、他就说不，他就很不情愿不想给我啊。 嗯， 常常就是因为这种事吧，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当下我要是以前我的个性，我会觉得当下就是可能跟你吵开来，然后我就直接说啊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差之类的嘛。可是他就不喜欢我用这种态度去处理事情，他喜欢当下都就是都不要，对对对。然后可能事后他可能过几天之后，他会觉得说啊那就没有事了，他就完全不提这件事了， 就当没事。 可是下次又遇到同样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很烦啊！已经两三次啊，你都不解决这样问题，不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去处理的话，因为我们其实有谈要曾经要就是有谈到要论及婚嫁， 嘿嘿嘿。 那我想说，有些事情像旅游当中最能够看清楚对方是什么样的个性吧？ 是啊， 对啊。那你如果常常因为同样的点，那你以后如果万一要结婚要相处一辈子，那不是吵翻天了吗？ 那 Lily， 如果现在就是那因为发生了这两次的事情以后，你有认真的考虑要离开他吗？ 我有想欸，因为我就不是那种说一定要结婚，可是他是很传统的那种观念。 好，快闪吧。 真的吗？ 对啊，因为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他是没有任何想要， 他会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他觉得说你只要先大小声就是你的错，可是 他没有任何反省的功能， 他觉得他没有错啊。 对 啊, 对啊，啊，我是觉得说，其实我自认为我有在改进，我有在修正我的脾气。 嗯哼， 对啊。生活上哎， 是，要么你就是，从此以后你就相信他，你就觉得他的处事哲学很棒，他都会为别人想。 不要干涉他太多想法。 对，但是你不是嘛？你是一个比较，就是怎么讲？ 我会直接讲，可是我也不是恶意说。 就是你是一个比较，反正人家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就是要，就是我们就是， 对对对， 我就 是只要有这个权益，我就觉得一定要去享用它。 好，所以这就是你们一个很根本不合的地方啊。 对， 嗯， 那有必要因为这样子要认真思考分开的事？ 可是你们对未来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吗？你是指说 他不是一定要结婚？ 哦，对，那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在一起生活就可以，不一定说一定要结婚。因为其实我们都到了适婚年龄了啦，已经过了，对啊。然后我也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我又很害怕，因为就是说，毕竟已经到适婚年龄，可是你还要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以后因为这样争吵，不是还不如单身比较好？ 嗯哼， 对啊，我是这么觉得啦。 是啊， 所以呢，我们彼此都还需要再 calm down 一阵子嘛。 他应该是觉得自己蛮 他觉得 冷静吧？ 对啊， 还蛮理性的啦。 我觉得就是根本上的不适合。 是哦。 对啊。 那玛丽觉得呢？ 嗯，我觉得听起来没有开心的地方啊。 真的哦。 你自己觉得这通电话听起来有开心的地方吗？ 也不是，我们不是要否定他，因为我觉得他的优点是说，就是他还蛮有包容心的，而且他就是很，其实他是很爱我，然后他也很为我做所有的事情。可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个性上吧， 就除非我真的能做到，就像马克说的，我真的觉得他这样的处事哲学很棒，我不是在压抑，或是觉得说我一定要一直改一直改，那我可能就可以接受。 对，那我也没有一直在容忍他哎、欸。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看事情的角度吧，可能。我要把它放大也是可以，可是我要把它缩小也是可以。 那就看你这一辈子做不做得到都把它缩小咯。 哦，好吧，那就是还是要思考一阵子吧。 晚安咯，莉莉。 好，谢谢哦。 拜拜。 好，拜拜。 吴玛丽必须要跟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曹达华华叔默契加80。 怎么了？ 他说放蛋堡我们都有问题。他才话都还没说完你就放了。让我们想起初衷，不是比较，是微笑，不是计较着，把什么赔掉，笑着接受缘分是难以预料的，不管被加入还是去掉了。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我们让彼此难过，到底算是谁的错，都别争了。我们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我们让彼此难过，到底算是谁的错，都别争了。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那些伤害人的话，这只是计划，其实都别说了，因为永远都有问题，哦，因为我们都有问题。 年的等待即将终结，因为神回来了。经典舞曲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全省 iPhone 热卖中。 以经典演奏曲《爆米香的滋味》风靡乐坛，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回归14年重量级作品。Evening Star 一张记录生命历程的经典之作，17首生命中最具纪念性的古典乐曲。郭前哲 Evening Star。蜂巢音乐与你一起听见最宁静而暖心的陪伴。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艾丽。 青春期我姓沙，02-3639955，嗨，你好。 嗨。你是谁？ 为什么那么要死不活的样子？ 我没有啊。 我是，我今天叫爱情专家好了。 爱情专家要给我们什么意见呢？要给什么指点呢？ 我是刚才打开啊，然后听到那位小姐讲的话。 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讲好了。就是我们先讲那个个性好了，就是那个男生的，他们刚刚有讲我，他们刚刚有说他们交往多久？ 没讲， 没讲哦，感觉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啊。然后，就是就侧面分侧写人物啊，那个男生应该是比较，就是比较封闭型的，对。然后他对他的就是对于世界的掌握就是比较内在那一种，然后女生刚好比较相反，但是。他又不是属于那种很外向，只是说他就是思考比较敏捷的，就会造成刚刚那个状况。所以呢，照如果说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就是大家可能误会，就是就是两个人啊在一起啊磨合的时候，不是就是把个性然后硬碰硬这样，是说你要不要去学习跟对方相处。对。那比方说以刚刚那个例子，其实。就是玛丽放的歌很好，就是两个都有问题嘛。那问题就是说，那所以最终问题不是说两个谁有错，是说那两个人要去找一个相处模式，就这么简单。那比方说，如果是刚刚那个状况，就是那个他刚刚是说男生他不想丢垃圾嘛，他想要丢垃圾嘛。那我是就是女生就是出嘴就说，你不要去丢或什么的。可是其实做事的是男生，那如果说以后发生这样类似的事啊。一言蔽之就是他想做的事你就让他去做，就这就是一种相处模式，就他想做的事你让他去做，其实不止他丢了身体，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有类似的，也就是说这件事如果说他无伤大雅，也就是说他不会伤害到你们之间的任何的关系或是金钱上的，那你就让他去做啊，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可能有他在意的点，比方说有些人有洁癖，比方说有一些人有他可能垃圾没有不想他看到的东西，对啊，那你就让他去做，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我就会念他， 那好， 对，那就是说 我觉得丢垃圾你就让他去丢，那早餐事件呢你要怎么， 早餐事件就很简单，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学习跟对方相处，就是你想吃那个早餐嘛，对不对？ 对啊， 那很简单，你不要说你怎么不去打电话，你应该说我想吃这个早餐，你懂意思吗？你跟男生讲不要说你怎么不去打电话叫老板问清楚，这样其实带有指责或者是带有 像说可是人家就想要吃 奶奶， 我想要，我就是想要吃我就是想要吃老板提供那个早餐嘛， 你就说你很期待那个早餐， 我很期待那个早餐， 对，那你想要 吃，不用啦， 我说那个早餐就早餐店的啊，有什么特别的，不用啊，吃 7 就好了啊， 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他都是这种模式，那就看你要不要忍受了，就是这样，或是沟通，我觉得沟通就是沟通比较根本性的问题， 我无法忍受这样。 我最喜欢吃饭店的早餐了， 什么都是要配合人家哦。我突然想到，他会这样说，要打电话给老板，就是不是饭店早餐，就现在有一些民宿是，对，老板又说，哦，那个转角第二家那个，然后你凭着我这个券就可以去那边换一份早餐，有很多是这种 Airbnb 之类的。 然后男生嫌麻烦， 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男生他的个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比较内敛，然后不喜欢打扰人家。 那什么都是我在忍，这样怎么算沟通？ 没 有， 就像你刚刚讲的，没有，就像你刚刚讲，以后缺个饭店你自己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学习跟对方相处，我相信那个男生有容忍他的地方，因为刚刚那个男他都说好烦哦。 你让我小柔不开心了，他觉得他让步太多。 刚刚那女生都有说，那个男生容忍度很高。所以你看，那女生她思考这么敏捷，然后一定有很多叭叭叭，很多妹妹嘎嘎的地方。可能男生都是可以容忍他，所以他不是因为现在是女生讲男生嘛，所以你听单方面都会觉得哦，像就是男生有问题这样。可是其实我相信这个状况都是女生男生都有问题，那男生有一定的容忍、啊、那就变成你要不要去容忍，或是你要不要去沟通这件事，就是说 OK 以后你什么事你可以做，我可以让你做，或是其实你不用沟通，这个是你不用，可是如果你忍受不了的你可以沟通，那如果真的沟通不良或是找不出一个新的模式，去所谓新的模式不是说你要迁就我，我迁就你，是我可以容忍你，也可以容忍我，这才叫 这才叫新的模式。如果真的不行呢，就不要考虑婚姻了，我是这么觉得啦。 嗯， 对，我自己是结婚的人，所以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个性没有绝对的 perfect， 所以我刚刚玛丽我不太同意，就是说不是说你遇到那个跟你个性不妥的人那就不要走入婚姻，不是，是应该说跟你无法相处的人。所以无法相处的人就是说诶，你都已经试过了，就是你们就找一个新的模式， 我试过了，但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是看到他就想念他，我就管不住我嘴巴，不然不然不然 那就GG了，那就GG了。 嗯， 这样子 就狙，可是我没有狙狙， 烦死了， 烦哦，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大概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谈得起恋爱或谈不了恋爱，都是有这个关系，就是可能他不想要 改变自己 去交换，对。可是如果说，我觉得跟爱的那个分量有关系， 嗯， 对，就是说你要拿什么东西去换回一些东西回来，然后那个东西是值得的。然后最后可以走入婚姻，因为个性本来就没有完美的、啊。 爱情专家 Dr. Love， 好，下次有需要可以 call 啊，没有了， 太感谢你啦， 好，谢谢， 晚安， 拜拜。 인간이라서참다행이야장난감으로태어났다면혼자움직이지도못할텐데생각만해도끔찍해그러고보니내심장은Rock it bounce 뚜뚜루뚜뚜뚜뚜 bounce Hey 사람들이움직이는게Who are you? 그수많은생물중에인간이라서참다행이야돌덩어리로태어났다면이리저리치고굴러떼굴떼굴떨어지고말텐데생명이란건참으로힘이네 이제30분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02-236-3-995，嗨，你好。 那坐那边那么快乐，以后你就坐那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只要坐那边的乐趣。 你好，你是谁？ 你好，我是金佐。 嗨，金佐。 啊，106年的马克玛丽，新年快乐吗？ 新年快乐、哦。 啊，好，那我今天想要分享我要在106年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 嗯，我不知道是算好算坏，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6年了，而且他也从兴趣做到没有兴趣，然后而且他全部都算是那种义务志工性质的，就是没有钱的那种，然后维持了6年，然后想要在今年把它结束掉。 嗯， 不做了， 想要在 不想做了， 做哈，对啊，就是不想做了啊，就因为一些。欸，人生规划的关系吧，还有做了那么久就觉得有点又累又腻啊，又没有钱啊。 好，是一个决定。 然 後 我啊，好。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怎么讲呢，我就是有在一个网络的平台上，然后做一个小小的动漫主持人这样。 嗯，实况组啊，那叫实况组吗？主 不是，欸， 就是 RC 语音，你们知道吗？ RC 不是很久了？ 对啊，然后他就也不是像那些那种身材很好露个奶啊跌身的那种，不是，就是我就是开麦讲话这样而已。 嗯， 然后讲一些跟动漫有关日本有关的东西啊。 嗯， 然后就是做六年多吧，然后今年就是不想继续了，而且觉得人生规划上也会互相打到，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然后就今年就决定要把它结束掉。 你是打算进来就是 告别？ 嗯， 对啊，就想要跟你们讲，就是做一个既然都跟人家讲出去了，都公开讲出去了，所以自己要下定决心说好，我在今年一定要把它断掉。好像没跟人家讲，我就会觉得还会有一种 优柔寡断的感觉吧。你觉得要讲出来才有决心？ 呵呵呵。 对啊，虽然说我已经有跟自己的听众已经有公告了，但还是觉得还是找个什么 大平台 讲出去，对，什么大平台讲出去比较能够有下定决心的感觉。 好 好， 祝福你。 好， 再见， 拜拜， 好，谢谢，拜拜。 你好，哎呀，你好， 喂，你好， 嗨嗨， 啊，我是乌苏拉， 谁？ 乌苏拉， 乌苏拉， 乌苏拉，你好， 你好，我今天想要讲，就是我想要讲我前男友的事情， 怎么事？ 我这前男友啊，我们大概分手半年吧。 嗯， 然后分手是我提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直不断对我不理不睬，一下忽冷忽热的，所以我后来提分手了。 嗯， 然后他也默默接受了，因为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没有再回任何讯息。 嗯， 就这样子分手了。 嗯， 然后事隔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啊，就突然滑了 Facebook 看了下他的 Facebook， 发现他好像交了新的女朋友。 嗯哼， 然后就再往前翻了一下其他讯息。 嗯， 发现好像是我们分手之后的两个礼拜他们就在一起了。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劈腿。 嗯， 然后在去年七夕情人节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好像没有放闪的发文。 嗯， 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就发现真的好像是分手了他们。 嗯， 然后在他分手没多久，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吧，他那个男生回来找我。 嗯， 他就问我说，就是嘘寒问暖了，就问我说怎么样，最近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表现得很好一样跟他讲，然后他我表现的就是好像一切都很好，但是一直不断的据点他。 嗯， 但他一直回应我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其他的朋友讲说，主动跟他们讲说，他其实有来找我啊，只是我在据点他。 嗯， 然后在跨年那一天他又跟我讲新年快乐这样子。哦，据点他之后他就不敢再回我什么了。 嗯， 然后跨年的时候他又跟我说新年快乐。 嗯， 然后他就问我，又是一样，就是嘘寒问暖，又问我说在干嘛什么之类的。 嗯， 我这次没有这么狠的一直据点他，但是我有稍微就是跟他恭喜一下，因为他最近有坐咖啡车什么的。 嗯， 我跟他恭喜一下说，他最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就说那他有机会可不可以来找我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这种人心态很奇怪啊。 是啊， 我其实还蛮不解的 欸。这哪有好不解，你不是很好理解吗？就是一个女生结束了，然后我现在就要找新的人啊。 你自己不都小侦探 找出来了吗？对啊，你自己都知道啦，你干嘛还要？ 我觉得很奇怪欸，然后其实还蛮生气的，因为从分手到后来我一直都对他还是生气的状况。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想要再来找我，然后他就说没有啊，就是想说想到你啊，跟你聊聊一下这样子。 嗯哼， 就是无聊打发时间嘛。 对，我就觉得更生气。但我后来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就是默默的帮你加油，然后恭喜你，然后可能帮你支持一下你的梦想，帮朋友推荐一下，说你的咖啡车好像还不错这样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还要再见面，而且就算再见面了，或者是 哇，你讲好多， 或者再聊天的话，嗯，就是对他现在，不管是现在或以后女朋友都很不公平。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我知道了，对不起。” 然后就从此消失了吗？ 然后我不懂要对不起什么、啊，他说：“哦，我对不起也不是要解释什么， 他可能 只 是觉得你的口吻看起来有点生气吧，就想说打个对不起，反正就打个对不起。” 要对不起什么？ 你不用追究那么多啦。 对啊， 你管人家那么多， 你好放大他的一言一行、 啊。对啊， 但他一言一行 这么在意他， 根本就没有意义啊。 对啊，我还是很在意啊。 不要这 当初也是你提的啊，现在你又在意，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对，有点矛盾。 对呀，那如果我是男生的话，你想今天你是一个听众，然后我是你的前男友，我就打电话进来就说，就是啊，我的前女友啊就跟我分手啦，分手了以后啊，我那时候是没有说什么啦，可是后来就是我后来又有交一个新女朋友，交一个新女朋友后，可是我们也没有过也没有很磨合，然后其实好像不到半年我们又分手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前女友突然就这样跟我分手啊，然后我就想要去关心她一下，关心她一下她就据点我就觉得哦，听看起来好像很凶什么，我就有点害怕的不敢。然后直到那个新年，我想哦，又是一个契机，我就再跟他说一下。然后这一次他就有祝福我，就是说我的那个什么，我达到梦想，说哎，好像有点要理我了。那这样我就再继续跟 他 讲一下。结果没有想到他又生气，然后就跟我打一场架。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好说对不起。你换位思考一下嘛。 好， 是不是这样？我输啦。 好。 晚安喽！ 好，晚安， 拜 拜 拜 拜。金歌金曲 ，Christopher。Words don't work, feeling like they have no worth. Here and now, there's nothing in between. How could I ever describe? 一个眼神就让你瞬间心动。出的丹麦王子克里斯多夫。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叔叔，今年技职之光德国红点与 IF 奖国际发明奖实习与就业最后一里的衔接，谁最棒呢？ 德，当然是树德科大啊。 叔叔，那我要赶紧报名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咯。 哎，德，开窍哦。而且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只要面试或是书面审查就好咯。 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报名到1月21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我是劳尔梁心颖，花了些时间寻找新方向。这次的新歌 Where Do We Go 是融合嘻哈节奏及乡村吉他的空灵电子曲风，但以上也只是漂亮的装饰，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都熟悉的故事，成长中的迷惘，勇敢尝试也没关系。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16分。今天我在脸书上看到李荣浩 po 了一篇文章，他说刚刚演出后台遇到了林宥嘉，我们合影三次后，他一脸认真地问我：“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小？是故意的吗？” 我想问谁会故意把自己眼睛弄小？ 本日最好笑， 林宥嘉刚刚也 po 文 po 出了这张合照，他说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但是林宥嘉本来眼睛就很就是很大的， 对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眼睛界换位思考。真的想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蛮可爱的。 嗨你好。 嗨，我是台北打工族。 打工族 你好。马克你好。 打工族 我想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跟家人出过国吗？ 有啊。 有。 就是我和我家人去年出过国，然后可能是他们出钱的、 嗯、 所以他叫我安排行程， 嗯， 就到了当地啊， 嗯， 他们就开始对我行程嫌东嫌西的。 长辈一定的 自由行哦。 对啊，都是我，全部都是我安排的。 自由行没有办法啦。 这个你没有做好出发前的心理准备吗？ 有啊有啊，但是就是 没想到会被嫌成这样、 就是、对对对 玩乎啊。 对啊，哎呀，还有就是可能我帮他预定了一家店， 嗯， 但是可能到了那边他们可能要等，我们等了大概30分钟， 嗯， 然后我的可能父母就受不太了，就去附近逛了一下， 嗯， 结果他还叫人了，但是我父母不见了， 嗯， 就我就傻在那边等了10分钟， 嗯， 然后店员就问我要不要继续等，然后我说不用， 嗯， 但是他们一会儿。对，他们又出现了。 嗯， 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们要跑那么远什么的？”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重排什么的。” 嗯， 但是我就认为这样很不好。 嗯， 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哪有不好？你可以重排就好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蛮生气的，因为在国外，我的语言能力没有说很好，所以每次沟通都要花很久的时间。 嗯， 但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小事情而已。 嗯，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不这么认为。 对啊。 恕我不同意， 只能给你拍拍。这个真的是好，在这那时候，在那时候可以理解你，应该是真的是蛮 痛苦、 蛮不开心的。 真的，然后我因为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蛮丢脸的，因为就我一个人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店员也很认真那边看着我，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 嗯， 然后就只能傻在那里等他们这样， 嗯， 却也没有办法，然后。出国这件事，我就觉得以后可能就不太想再跟家人自由行这样。 嗯嗯嗯嗯嗯。旅行社之为什么要存在，就是为长辈服务。 家族旅行最好，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跟团是最。 有一个代罪羔羊，就是旅行社的导游啊，什么事情就嗯。欸、不能说就骂他，可是因为 他想要闲、啊、他就去跟导游闲。 对，就是他是一个很棒的润滑剂跟缓冲人，他可以承受所有的。 导游应该也有自己一套方法可以安抚长辈。 对对，他是一个对中间人这样子，所以自带亲戚朋友自由行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因为对，可能尤其亲戚朋友又有。体会过那种就是旅行社行程， 嗯， 就说啊，他们都排好好啊，到那边都有车接送，啊，你这边带我坐什么大众运输，还要人找什么站，啊，你怎么都不会啊？废话，我不是在那边生活，我怎么会知道的？你现在叫我去高雄捷运要坐什么站，我可能都没有那么快了，对啊， 对啊，就经过这次事，我可能以后都不会想跟人自由行了， 嗯嗯 嗯， 因为我一个人，我是很喜欢一个人自己出去自由行， 对啊，嗯， 所以我觉得。偶尔带他们体验，但没想会是这样。 这样的快乐只能留给 对对对对， 就是跟你有同样性格的长辈， 嗯、 对，不适合习惯跟团的长辈。 嗯， 拍拍打工族。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悲伤坚决不放手。 将就。 劲歌金曲，伍佰 China Blue 最新推荐单曲《热泪按班车》。 心头抓定，唔通搁演戏，乌龙啊大声叫阮紧入去，天气拢乌云炸咧，内底哪会这多人？大包小包是不舍的留恋，满面笑容是不甘的暗坎，冰冰的手，脚无免扶扶，煞不敢怨头。满满的车厢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一时雪地，我的你一台乐队的暗房车。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 伍佰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顶阿辉》，十一朵红花，十一只钉子，直接冲击你心中的软弱。 Hello, my name is Elsa. I am 6 years old. I like learning English because of brain maps. Now I can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我是 Elsa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一年多的时间，发现透过视性学习有趣的方式，让 Elsa 开启对英文的兴趣。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有时有关 yoga， 有时口的形状，林宥嘉演唱会自选 live CD， 1月6号正式发行。 我是蓝幼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 1点54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谢谢大家在新的一年持续的加入我们，明天晚上见喽！ 欢迎多多加入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拜拜。 想也比你强，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们都嫌你长，只是因为你要赢最后最大的奖。记住，你没有过伤。 是你有什么问题？徘徊爱情游乐场，对手好像也比你强。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们都先离场，告诉你自己等的他是亚洲大奖。爱情不来会怎样？来错的时候要怎样？错得很完美又怎样？有些故事边来边学，尽管改良。幸福是一种模糊信仰，不用天天都想象，也可以随机应变。舍得徘徊爱情游乐场，对手好像都比你强。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们都先离场，告诉你自己大哥总是最后再出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哎，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11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早救治。 7-11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 你那多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上头更烈 人。 Boxing 乐团全新专辑首播神秘主打葫芦马 EMI。 UFO 神色神色， 我是伍佰，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我是台湾后勤部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